第三十七集，姐弟情深。死亡之翼受到恶魔之魂的召唤，一直飞过永恒之井的大漩涡。他完全不在意身边发生的一切，他的眼中只有那只圆蝶。他飞过伊斯拉和阿莱克斯塔萨的时候，还是匆匆地看了他们一眼。他知道，拿到圆蝶之后，他们自然会屈服于自己，成为自己的配偶，他们的力量将为他所用，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恶魔之魂静静地漂浮在他面前，仿佛正在耐心地等待他拯救。死亡之翼的一双巨鳄露出充满希冀的微笑，他们很快就将重新联合。就在这时，一股强猛的力量击中了死亡之翼，将他抛回到了群龙和憎恶的战场中。他撞上了一只蝙蝠憎恶，蝙蝠背上的骑士尖叫一声，掉进了永恒之井。意外遭到攻击的死亡之翼发出恼恨的吼声，急于找到一个目标发泄他的怒火。他抓住那只被撞晕的蝙蝠，将它撕成了碎片，但这完全无法让他的心情好起来。他将燃烧着熊熊怒火的双眼再次转向圆蝶，用高度灵敏的知觉寻找阻挠他夺取宝物的人。他在恶魔之魂周围侦测到了错综复杂的法术，非常复杂，这些法术特征让他依稀感到有些熟悉，但死亡之翼还是无法将自己脑海中的声音与他所面对的力量联系到一起。尽管那些声音突然开始极力催促他远离恶魔之魂，他却依然无法相信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操控。死亡之翼晃晃头，将那些声音赶走。如果他们阻止他夺取宝物，那么他们就像阿莱克斯塔萨和其他那些龙一样不可信任了。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阻挠他夺回恶魔之魂，无论是什么都不行。死亡之翼再一次扑了下去，但就像上一次一样，他被震退了，而且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与这头龙为敌的不只是那些声音所操纵的力量，还有燃烧军团的主人。随着一阵混杂愤怒和痛苦的吼叫，死亡之翼转身飞离战场，最终停留在永恒之井的北部边缘。怒火中烧的黑色巨龙一边压抑着身体的剧痛，一边恶狠狠地瞪着风暴肆虐的永恒之井中心点。他不会退却，无论他的敌人在恶魔之魂的周围释放了什么样的法术，他都会将他们彻底撕碎，因为那件宝物注定是属于他的，而所有人都要付出代价。地面战场上，巨龙和暗夜精灵大军齐心协力，以压倒性的力量进攻燃烧军团，但阿克蒙德仍然信心十足。他知道现在这里的战斗只不过是为了让凡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暇分身，等到萨格拉斯陛下来到这个世界，一切就都会结束。阿克蒙德知道，他和马诺洛斯都将因为他们的失败而接受惩罚，他们没能在卡利姆多为他们的主人做好准备，但他将欣然接受惩罚，这是失败者必然的结果。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眼前这场游戏玩得更久一些，而这当然不意味着阿克蒙德只会冷眼旁观这场战争的进行。如果一定要受到惩罚，他至少可以将自己的一些怒火倾泻在导致他接受惩罚的人们身上。这只大恶魔抬起一只手，朝盘旋在燃烧军团右翼头顶上的一头青铜龙一指。此时那头龙正在有条不紊地消灭下方的恶魔。阿克蒙德五指一攥，远方那头龙突然开始颤抖，他所有的鳞片都从身上剥落了，鲜血从他全身各处喷射出来。这头被剥了皮的巨龙惊骇地嚎叫着，一头栽落到他原先的猎物之中。 恶魔武士们立刻拥向了失去防护的巨龙，疯狂地对他劈砍戳刺，直到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这当然不会让阿克蒙德满意，他开始寻找下一个猎物。他是那么希望马法里奥还在抵抗着的队列中，在上一次和他的战斗中刚刚让他出了丑，但阿克蒙德感觉马法里奥已经飞去永恒之井了。一旦萨格拉斯走出传送门，那个德鲁伊的命运一定会比阿克蒙德想象的更加凄惨。不过这里还有很多可以让他发泄怒火的对象。阿克蒙德面容冷漠，心中在不断盘算着。他盯住了一队被称为牛头人的高达战士，本来他们很有潜力成为燃烧军团的强力附庸，但现在这帮家伙绝对不可能活着看到那个辉煌的日子了。当然他们也不会知道世界完结的样子，因为燃烧军团将赢得胜利。巨龙的参战彻底扭转了战场的形势，这一点加洛德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如果没有巨龙的支援，抵抗者们早已战败了。恶魔们终于遇到了一股他们不可能战胜的力量。确实巨龙也有伤亡，他刚看到一头龙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但抵抗者正在前进，恶魔的防守阵列则越来越散乱不堪了。不过此时加洛德还无法放下心来，他知道这一次恶魔的混乱不是阴谋诡计，但也知道阿克蒙德绝对没有这么简单。那个大恶魔一直在以高超的指挥手段重整队伍，持续抵抗着凡人和巨龙的联合进攻，但他只是防守，却完全没有反攻的意思，仿佛正在等待着什么。加洛德突然骂了自己一句愚蠢，他终于明白了，阿克蒙德正在等待着某个人，那个人就是他的君主，燃烧军团的统领萨格拉斯。如果阿克蒙德相信燃烧军团的主人即将到来，那么前去夺取恶魔之魂封印传送门的那些人可能已经有危险了。片刻间加洛德感到自己失去了勇气，但脸上立刻就露出了坚毅的表情。他拼杀得比原先更加狂猛热烈，他绝不允许抵抗者因为他的失职而失败。只要他们现在稍有差池，他的人民，他的世界都将毁于一旦。加洛德只能希望克拉苏斯、马法里奥和其他战友能够成功完成他们的任务。在天空中，巨龙不停地长啸着攻击敌人，援助遭到危难的抵抗者们。在加洛德右边，矮人对士气低落的恶魔卫士大杀大砍，一头熊怪刚刚打碎了一只地狱犬的脑壳。看起来我们是这样有希望，加洛德在心中想到。但他知道这个世界仍然危在旦夕，他看到胡恩的一队牛头人战士一直杀进敌阵深处，一队艾洛恩祭司骑乘着夜刃豹在和他们一同冲杀。加洛德看到率领着那一队祭司的正是他的姐姐马维。看到自己的姐姐在最前线驰骋血战，他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尽管难免在心中为马维感到担忧，但他知道没人能够将他从战场上拽下来。马维是要向他的姐妹们证明自己，让他们能够及时纠正过往的错误，推选自己成为大祭司。加洛德不知道这样的野心是否符合月神的教令，但是马维就是马维。加洛德胯下的夜刃豹已经是他今天胯上的第三头坐骑了。他催赶这头夜刃豹，挥剑砍开了一个獠牙武士的肚子，身上的盔甲为他挡住了不少攻击，现在也已经变得松散不堪了。他的身上至少有六道新的伤痕，值得庆幸的是都不是致命伤，甚至没有让他失去太多血液。等到战斗结束的时候，他自然可以休息，或者等到他战死的时候。就在这时，牛头人的队伍中传来了一阵惨叫。加洛德转过头去，惊骇地看到几名胡温的同族身上出现了严重的烧伤， 仿佛有某种剧毒酸液泼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的毛发冒着浓烟，皮肉溶解，一块块地脱落下来。月神祭司们竭尽全力对他们展开救治，但是一大群恶魔卫士也在此时扑向了那些身处前线的女性。恶魔从来不会在乎自己面前的生灵是男是女，他们只会以嗜血的狂热刺穿牛头人，砍下祭司们的头颅。加洛德知道自己应当留在当前的位置上，但是马维无论怎样小看他，也是他唯一的亲人。他不敢表露对姐姐的关爱，但也绝不缺少这份感情。他迅速做出判断，现在所在的这片战场即使没有他也能支持下去，于是他一催坐骑，向着战场上最危急的地方冲去。那里还站着几个牛头人，他们受了重伤，但是还能挥舞长矛和大斧，而恶魔已经将他们和马维所率领的最后几名祭司团团包围。加洛德刚刚冲过一半的路程，就看见那里又有两名抵抗者牺牲了。就在这时，马维突然跌倒，一名高大的恶魔卫士向他发动了攻击。马维格挡开这一记猛攻，但他的动作已经很勉强了。加洛德一声怒吼，催促夜刃豹加入战场。他的夜刃豹扑倒了攻击马维的恶魔，又有一个恶魔向加洛德挥刀砍来，结果砍中了夜刃豹的肩膀。加洛德一剑刺穿了那个恶魔的喉咙。周围的恶魔们突然全都将加洛德视作了目标，他没有想到这些敌人会认出他是谁，但是显然恶魔们对此非常清楚，他们不再理会身边的任何抵抗者，一心只是要杀死这名指挥官。加洛德的夜刃豹又扑倒了两个敌人，但他的身上也被狠狠地刺进了几只长矛。如果改为步战，加洛德面对这么多高大的敌人将陷入极为不利的态势，但他也别无选择。又有三根长矛刺了过来，结束了这头夜刃豹高贵的生命。加洛德跳下坐骑，避免被死去的夜刃豹压在身下，他落在姐姐身边，伏低身子。马维这时似乎才第一次意识到前来援救他的是谁。 加洛德，你不应该过来，大家需要你。 这次不要对我发号施令了，跟着我。 加洛德粗鲁地将姐姐推到身后，这时又有两个长角恶魔向他逼近。他无法确定自己细小的佩剑是否能够抵挡得住这两个恶魔手中的巨大兵刃，但就在他以为自己将迎来此生最后一战的时候，一只号角突然吹响。周围一下子拥过来许多暗夜精灵和牛头人，胡恩一斧劈倒了那两个恶魔，其中一个的脑袋飞了出去，另一个胸膛裂成两半。一位身披斗篷的将领从他身边杀过，随后加洛德才认出那是黑鸦领主。这么多战士同时出现在这里，因为他们看到加洛德单骑闯入敌群，便不顾一切地杀过来支援他们的指挥官。援军逼退了燃烧军团，为加洛德和马维争取到了时间。加洛德将姐姐从战斗中拖出来，要她紧紧跟在自己身后。他们暂时离开了战场，加洛德让姐姐坐到一块石头上休息，马维若有所思地审视着自己的弟弟。 加洛德， 你以后有的是时间训斥我，姐姐。现在追随我的人还在以我的名义和敌人拼杀，我不能就这样站在他们的身后，我要上了。 我不是要训你，我……加洛德。 马维刚说出半句话，他的弟弟就已经跑远了。姐姐至少暂时是安全了，加洛德可以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战友们身上了。黑鸦领主正在不顾生死的浴血奋战，他和其他贵族已经从星眼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斗，不是高阶贵族们取乐的游戏。很快加洛德就杀到了胡恩身边，一剑刺穿了意图偷袭那名牛头人的恶魔。胡恩看到了他的援助，向他感谢地喷出一股鼻息。 我会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长矛上，我的后代都会崇敬你。 让我先活过今天再接受崇敬吧。 哈哈哈！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还这么有智慧。 这时，一头红色巨龙从他们头顶飞过，向敌人喷出赤红的进化烈焰，将他们永远地变成了灰烬。巨龙的援助大大减轻了加洛德和身边战友们的压力，但在一秒钟之后，刚刚还在帮助他们歼灭恶魔的红龙歪斜着身子退到了暗夜精灵的阵线后面。他的胸口冒着黑烟，那里的鳞甲都被烧焦了，还露出了内脏。当他的身子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大地也随之颤抖了一下。加洛德又看了他一眼，知道他再也无法飞起来了。巨龙牺牲的同时，十几名士兵也向后逃去，他们的身上全都是焦黑的痕迹。加洛德面前的恶魔也同样纷纷跌倒在地，仿佛这股攻击的力量不会区分敌我，只是要杀光一切拦路的生物。加洛德想要冲过去，但是胡恩拦住了他。胡恩察觉到这股力量的目标正是加洛德。突然，一阵狂风将对阵双方的战士们横扫到一边，仿佛他们只是一些渺小的浮萍，就连夜刃豹也不能幸免。黑鸦领主和他的坐骑连同其余士兵都飞到了远处。胡恩努力站稳脚跟，但这位刚强的牛头人终于也抵挡不住这不可思议的强风。他飞上半空，同时还在恼怒地与气流作战，直至从加洛德的视野中消失。但是加洛德什么都没感觉到，甚至连一点微风也感觉不到。他突然发现这里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而面前走过来一个巨人。那个巨人正大步走出被狂风扬起的尘雾，深色的皮肤上布满了繁杂细腻的纹身，就连不懂魔法的加洛德也能感到他全身放射出的凶恶魔法能量。 好吧，如果我得不到那个德鲁伊，至少还可以找些乐子，比如毁掉这群凡人的一点可怜的希望。 我在等着你，阿克蒙德。